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36集。当杜彦礼发来了消息说要见面时，好奇心满满的帆船教练就迅速出现在杜彦礼的面前。毕竟杜彦礼这个金主真的太大手笔了。 你好，杜先生。 你好，坐吧。 之前我们通过邮件简单的沟通过了，你是希望在这一个月里学会帆船，然后参加下个月月初举办的帆船赛事是吗？ 没错。 那么你希望在这次比赛里拿到名次吗？ 我不强求，名次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但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学到更多的航行技巧，以及体会到更多的帆船乐趣。 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会按照你的想法来准备课程的。 非常感谢。 课程准备好之后，我再联络您确定上课的时间。 行。 帆船教练正要回去做准备，却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就开口问杜彦礼。 哦，我们好像还没有沟通过你的职业问题，冒昧的问一句，请问您的职业是？ 杜彦礼一时沉吟。每次休长假，他虽然早早就计划好新地点和新兴趣，但新职业新身份他从来都不会提前准备，他一般都是到了当地再做打算的，反正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。现在被帆船教练这么一问，他只好花点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了。 志愿者。 什么样的志愿者？ 帮助外地游客了解这座小岛的志愿者。 哦，是吗？你不也是外地游客吗？有钱人的世界我真的不懂。 不管帆船教练懂不懂，杜彦礼的假期在来到这座小岛的第二天就正式步入轨道了。一个晚上的功夫，帆船教练也把最新的课程安排发给了杜彦礼。杜彦礼看过后也颇为满意，毕竟每天的安排都简单而充实。上午他站在帆船上，迎着风在碧蓝大海上快乐前行，心情爽快极了。下午他在志愿者组织所在的办公室里为游客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譬如什么酒店更好，哪里买票，哪条旅游线路最方便之类等等，或者是哪家的猫猫狗狗走丢了之类的，这些都让他有种在街道居委工作的错觉。但他很喜欢这种感觉，因为自己不用被当成焦点，只是混在人群里完成简单的任务，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。到了晚上，他独自一人漫步于海边，把自己完全放空，什么都不想，只眺望着天空、大海还有月亮。杜彦礼沿着海与地的交界线走了很远很远的一段路。当然在这些悠闲惬意的日子里，杜彦礼还是会定时联络他的爷爷，他偶尔也会想起单隐生，他不知道对方最后会做出什么选择，但他也好奇对方最终的选择，所以他打算在假期结束之后找个机会和对方见上一面，毕竟心中一直藏着一个未知的答案，总叫人牵肠挂肚，放不下心来。 等我回去了，单医生会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吗？ 杜彦礼是这样想的，也是这样打算的。可事与愿违，在他来这里度假的第五天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。那原本是个艳阳高照的下午，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让岛上的人们措手不及。倾盆大雨，狂风呼啸，街道两边屋檐下都塞满了躲避风雨的游人。大雨倾盆，浪潮声声，这一刻孤悬海中的小岛似被风雨拥抱入怀，在风雨之中漂泊无依，给站立于此的人平添了三分不安。还在街道上行走的人屈指可数，只有杜彦礼依旧淡定地撑着雨伞在风雨中前行。大风吹歪了雨伞，雨水溅湿他的裤脚，可他依旧不紧不慢地穿过街道， 最后走进了志愿者总部。小小的房间同样挤满了人，一道道人群交谈声混杂在一起，让整个空间变得嘈杂喧闹。当中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忽然传到杜彦里的耳边，他随即抬头一看，撞入视线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向志愿者询问岛上交通情况的单隐生。 他怎么在这儿？ 单隐生似乎感觉到杜彦里的视线，他回头一看，恰好与杜彦里四目相对。此情此景，恰如命运的一次不期眷顾。惊喜万分的单隐生随即挤过人群，朝杜彦里走去。他张开双臂抱住了对方，而过度的惊讶让杜彦里没能及时反应。单隐生在这一刻使出的力量，让他觉得自己被重重的勒了一下，紧接着就是风雨雨的气息一下涌来，味道微涩。 终于找到你了。 哦，雨停了，是吗？太好了，雨终于停了。 杜彦里按住单隐生被雨打湿的肩背，向外看去，外面果然如游客说的那样，雨停云散，阳光落地，彩虹升起，妩媚多姿的红光高高跃起，直向光辉灿烂的天空，那片蔚蓝的远方。杜彦里转过头来看着近在咫尺的单隐生，对方的脸如同那道瑰丽彩虹一样灿烂而绚丽。 这家伙怎么有一点甜？牛奶味的。 隐生。 杜彦里的声音有点紧，但他自己没注意到，或者这只是人在面对重要时刻的本能反应而已。 你特意过来找我？ 兴奋的单隐生稍微冷静了些，他发现周围的人都陆续离开了，周围变得空荡荡的，他俩抱在一块反而有点引人注目。单隐生想要拉开一点距离，但杜彦里按在他背上的手并没有移开，他的动作反而叫他清晰地感觉到了杜彦里的存在。 不然呢？难道命运真的那么奇特，能把旅游的我带到你身边来？你一言不发就失踪，我差点被你吓死了。 杜彦里放开了手，然后把单隐生带到了角落。阳光从敞开的窗户射了进来，正好洒在他们的身上。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 哼，爷爷们的消息可是互通的，想不到吧？ 还真没有想到。 你怎么会在志愿者总部啊？ 我在这里工作，我是志愿者。 啊？ 单隐生一下子被惊到了，两人面面相觑，彼此沉默，连空气都有点寂静。过了好久，单隐生才忍不住问道： 志愿者？ 没错。 为什么？ 没有为什么，当志愿者还挺好的。 彦里，你是不是有人格分裂症啊？或者是不是有角色扮演障碍？你这么时髦的吗？ 我…… 杜彦里不知道该如何去回答单隐生的问题，他只觉得特别的尴尬。幸亏这时刚好有几个游客走了进来，寻求志愿者的帮助。杜彦里就把单隐生先放在一边，快步走到游客面前，微笑着询问：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？ 杜彦里说话的语气不快不慢，仿佛蕴含着能安定人心的力量。单隐生不禁想起了商场火灾的那天，杜彦里的语调也是这么令人安心的，只是那天和现在不一样。那天的杜彦里和现在的杜彦里也不同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两种形象却能经由奇妙的枢纽连接在一起。 也许杜彦里就是杜彦里，过去的现在的都只是他的一个侧面，他有许多许多的侧面，而我只了解其中一二罢了。 杜彦里替几位游客解决了问题后，就转过头来看了看单隐生。单隐生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不论结果如何，杜彦里觉得现在得把人先安顿好才行。 走吧。 啊，这么快？忙完了？ 本来也没什么需要忙的，我可是来度假的。 两人一起离开了志愿者总部，但这个时间点不早不晚，才下午的4:30，杜彦礼就没有搭乘交通工具，毕竟他住的酒店距离这里也不过15分钟的路程。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，他们走进了一条青石板街道，街道两旁都是大大小小的店铺，这些店铺无一例外的都在外面搭了凉棚，凉棚下也都摆了不少格子，格子里放着各式水果，西瓜红瓤，菠萝金黄，蓝莓燕子，琳琅满目。走完这条弥漫着果香的街道，成片的绿荫率先映入了眼帘，再往前走两步，金黄的沙滩与蔚蓝的大海就悄然露出了真眼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